的法门修定， 有入定有出定，而且定中这个境界很多，如果你要不能够辨别，俗话讲呢就着魔。啊，念佛所修的这个念佛三昧，这个三昧里头只有一个境界，没有第二个境界，所以它不容易着魔。啊，这个境界就是佛阿弥陀佛的境界，心即是佛，佛即是心，所以它不容易着魔。啊，而且这个一下手呢，是行住坐卧，就是一天24小时都在定中，它没有出定入定。这是一下手就不一样啊！啊，所以念佛人也晓得念佛功夫，260种是就是与阿弥陀佛相应的。啊，你心里面有妄想，想别的了，阿弥陀佛失掉了，叫失念。啊，你功夫不能成就。像前天我们所讲退转了，啊，功夫退时了，不能保住精进。那么其余的修定，现在这个修在本省修禅的人不少啊，啊，学密的人也不少啊，禅与密都有许许多多境界现象啊，也曾经有很多人问过我啊，他说他这个定中的一些境界这个东西很难的啊，越是功夫深境界越多越麻烦，就是楞严经后面所讲的50种因果一定会有的啊，那个50种是50种类，每一类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境界这个事情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困扰，你要不能够突破，你就会被欺骗了啊，随着魔境啊走了，那就着魔了。啊，不着魔太难太难了。啊，所以念佛这个法门稳当啊。古来大德从禅宗里面修学，在禅宗里大彻大悟了，回过头来念佛了。啊，他是过来人啊，劝勉大家念佛这个路子稳当啊。啊，这句话是由那些过来人说的，这方面稳当。啊，我们净土宗过去这个历代祖师有许多。都是在禅宗大彻大悟回过头来提倡念佛成为净土宗的祖师啊，所以这个念佛圆通章是大势至菩萨前面的一章说明了这是修楞严大定啊，是无上大佛顶法啊。那么圆观摄光如来，如来以之为密因，菩 萨 依这个大定来修六度万恨，这个宝光圆观十方如来及法王子菩萨顶，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以此地来讲呢，就是根根圆通啊，根根圆通啊。前面跟诸位说过了，至尽不二啊，那就是说沉沉圆通啊。哪有一样不圆通呢？没有一法不圆通啊。古人常说云人说法无法不圆啊。什么叫圆人呢？圆通之人，像此地二十五位菩萨证得圆通之人，他来说法，法法都圆通啊，一切法皆不二啊。彼诸如来业与五体同放宝光，从微尘方来观佛顶。这个佛就释迦牟尼佛，你看这是交互的，佛放光观十方诸佛的顶，十方诸佛也放光啊，观释迦牟尼佛的顶，并观会众诸大菩萨及阿罗汉。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代表着佛佛道统啊，不但诸佛放光观佛顶，同时观与会的，就当时在会的这些菩萨、这些罗汉、这些大众们啊，都蒙佛放光观顶。这个是表因果一致，前面所讲的二十五位菩萨同证大佛顶法，平等无二，所以在此地用如来一光所摄啊，说明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我们对于这一切法门不要生高下相啊，只能够说哪一个法门适合我，这个可以，的确没有高下。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明心见性。啊，灵目持照，戒烟发音，教光香罗啊，如宝丝网。这前面讲珍宝，你看此地讲医宝。啊，所以不但是根根圆通啊，这个地方是沉沉圆通了。这种境界通常呢，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在净土经论里头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就是六尘说法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如果证得理一心不乱呢，我们这个世间六尘说不说法呢？ 读这一段经文就晓得了，我们这个世界六尘也说法了，与极乐世界与华藏世界没有两样啊，这是什么？华藏世界的人，极乐世界的人，他知道六尘说法，他得六尘说法的功德。我们这个世界六尘说法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但得不到六尘说法的功德利益，恰恰相反啊，我们迷在六尘里面，所得到的是无尽的生死烦恼啊，适得其反。这一桩事理我们要好好的想想啊，哎，你想想会开悟的。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说，圆通既然已经现前了啊，换一句话说啊，既然已经得到离异心不乱了，这个圆通就是离异心不乱啊，你得到这个境界了，然后这个六尘境界，一切的身尘都是佛说法的因身，一切的色尘都是佛的色相，情与无情呢，同一圆通妙性。华严经里面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子啊，你才真正相信。为什么呢？你真得了。啊，所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无量无边诸佛在跟你说话。这个境界多殊胜。后面两句教光相落如宝色网，这个是表意义圆通法门，各个互变互摄，一切圆通法门啊，就好像经里面常常举比喻啊，说这个地是天的罗网。地是天的这个罗网是装饰品啊，每一个网孔里头都接一个珠，接一个宝珠啊，那个宝珠就像镜子一样的，一个照一个，一个照一个，哦，地王千珠啊，啊，地是天的罗网啊，啊，每一个珠里面，外面境界都收在里面啊，那一个珠里头又收这个。彼此互相的隐晦也啊，那么这个就是华严里面所说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啊，所以说一个法门通了，一切法门都通了，道理在这里啊，要不然人家不相信。那么在这经文上看到了，你研究教也如此，一精通则一切精通，哪里要的时候，哦，这大藏经每一步都得去学，用不着了，太笨了啊，一步学通了全都通达了 啊，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通呢？这个通是语言通，像观世音菩萨，你要证得语言通才行啊，啊，才是一切法都通达了。啊，真是事出世间一切法都通达了。啊，就是你要证得语言通法门。啊，那么今日之下，这个学经书，实在俱下。啊，他学还下了很大的功夫去学，学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不通，不是语言通，他学的是不通。啊，不但他本部心不通，他步步心都不通，那有什么办法？他不善学。在此地经文里面，观世音菩萨善学，啊，那么大家一定想，哎，怎么样才能做到善学呢？我们这个道场天天在讲，天天在劝大家，啊，我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你们不会听啊？怎么不会听呢？把这些言语都记住了，这就不会听啊。记住是死在音声之下，读诵经文，把经文死记住了，死在文字之下。啊，即使你能够超越，你才能够善学，才能有能力达到圆通。像这个二十五位菩萨一样，啊，你们想想六祖，像真正讲得一心不乱的人，他没听过经，他又不认识字，他第一个碰到的就是无尽藏比丘尼，那是一个受持涅槃经的人啊，涅槃经你们在图书馆看到那么大的分量啊，六祖在曹河村住了九个月，这个时间相当之长啊，无尽藏比丘尼常常请教他，啊，六祖禅经六祖自己说过，他为无尽藏比丘尼讲了这一部涅槃经啊，无尽藏比丘尼把经文念给他听，他就给他讲解啊，他自己说了，他所讲的没有一字一句不合佛的意思，没有一字一句违背经的宗旨他智慧怎么来？他圆通了啊！学佛要学要紧的是要学这个啊。从纲领上来讲，这是讲戒定慧啊，戒是什么呢？生活无论是个人的私生活是团体的生活，总要能够守秩序啊。小乘的戒律是私生活的规范， 菩萨戒律是我们大众共同生活规范啊，不遵守这个团体就乱了，就没有秩序了啊。戒律就好像国家的宪法一样，是我们的生活规范啊，使我们大家心都能够安，心安理得啊，这样子是大家才能够用功吧啊，是因戒生定啊啊，如果没有戒律，这个团体不能够安定，彼此猜疑，彼此斗争，你怎么能得定？你就没办法得定了啊！修行枢纽就是在定，此地讲的三昧，底下讲金刚三昧，就像三昧啊，本愿大定啊，定里面开会了，这就圆通了。所以到你得定，定没有开会，这是四一心不乱。定里面开智慧了，这就是理一心不乱啊。四一心理一心呢，差别就在此地啊。真正得了定了，烦恼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在一切境界上不动心了，他怎么会有烦恼呢？烦恼是你动心才有烦恼，你不动心哪有烦恼呢？所以这个是根本的修修啊，天经善亲的修戒定慧啊。啊，你在听天经的时候，你心里面不打妄想啊，不起恶念，诸恶莫作啊。你在你听大乘佛法，这就是众善奉行，帮助你开悟啊！你专心在听，就是修定，心无二用啊！听的这个意思清清楚楚、寥寥分明，这是智慧。所以听经是戒定慧同时在修学啊，把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这样的听善听啊，不善听的呢，哎，听经有福报啊，听经佛菩萨保佑啊，这不善听啊。听经的时候我要多记一点，多听一点，将来我跟别人讲才有材料啊，这都不善听。这样的听经分戒定慧业三学都没有啊，这是世间上课啊，这个不能开悟的啊，不能证得圆通的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道理啊，你才真正明了啊，一经通一切经通啊，修行一个法门通达了，八万四千法门都得到了啊！你要是得到一心不乱的，那个学禅的人来，来请教你，你就可以叫他参禅。禅你没有学过啊，一门通了，门门都通啊！学密的人请教你，你就可以教他如何三密相应。哎，你没有学过也通达了啊！这个就是此地所说的焦光香罗如宝死亡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戒与行都归专一啊，多了怎么分心啊？ 不能度啊。所以这一段事情我们谈起来，我自己都感觉到很难过。我们没办法学古人啊，古人一生就是在教下来说吧，他也只弘扬一门，他没有第二门，真正是一门深入啊。啊，像清凉讲华严，一生讲五十遍啊，宗密大师讲圆觉经，都是一门呐、啊，一部经呐、啊，一遍又一遍，一遍再一遍，他这个功力不深呐、啊，他所悟入的不是我们平常人能够想象得到的啊，功夫深。深透了变成自己的啊，入到自己的心性里，完全变成自己心性里面流出来的东西啊。你涉及的太多太杂啊，虽然很样样都懂得一点，深度不够。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讲堂里头帮助大家啊，我们现在每一个星期学的是五种经典啊，那么你们来听是让你们在这个任选一种去深入啊，你选定的啊深入的这一门，那么每一星期讲这部经的时候一定要来啊，继续不断的深入去研究啊。那么你也有时间啊，不是自己主修的这些经典也都可以听，为什么呢？能够触类旁通，有的时候你的一门碰到了难关解不开了，哎，听别的，哎，一下听呢，这个意思听懂啊，能够把你这个结解开啊。所以不学有专攻啊，自己有主修的一部经啊，也或者是一部论啊，一种修学的法门，一定要有个主修的啊，就修的看因缘啊，因缘是殊胜，可以多修啊。没有那个好因缘啊，学个一样两样都可以啊。我们讲它因缘可以算是相当的殊胜啊，五种大经大论在此地的确是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这个五部经都是原教大乘经典。好，我们今天讲到此地啊。这个新印的楞严经啊，这个科会呀、啊、已经送来了。你们同修如果要是没有经本的啊，向柜台去请啊。那么这一部经呢，前面有个纸要啊，只要啊，就是离开经文讲全部楞严经的大意啊，这个只要写的非常之好啊，文字不多啊，楞严经的大意啊统统都写出来了啊。那么对于这个研究楞严经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啊。这个诸位要的话呢，向柜台去领取了。